的希望。 江美琪抵抗力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说实话，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啊，特别是在电波当中跟听众一起开玩笑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开玩笑要讲究度的，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，千万不能过度到侵犯对方了，让对方觉得受到冒犯了，是吧？比如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开我老板的玩笑，但是我在结尾的时候一定会以马屁结束的，不能让我老板觉得有丝毫的不开心，对吧？但是我澄清啊，我老板绝对不是那种喜欢别人拍他马屁的人，我老板那操守，那素质，那高品位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人呢？是吧？齐秦，迷路。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，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，两人共同的幸福，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，正直能聪明的人糊涂，在不知间曾无意企图，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，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。 样，谁不知道你的手下开始苦苦地恋着他，一再都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，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冒险胜利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悲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能勇敢爱就勇敢撒到未来，死过的心中有一天会该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这死守天上地久，爱就是滥杀他的情怀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看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很不精彩，你又何必单人一枝花。徐徐朝着风的走天涯，谁不知道你的天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，一向都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，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冒险胜利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悲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。 现在是7:59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卫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， 三河第一声，重要新闻权威发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日前，我市召开打击传销工作调度会，市长刘连杰、市委副书记王凤海、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崔浩全、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李志英、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刘丽君出席会议。会上，市长刘连杰在听取相关部门关于近期打击传销工作的汇报后指出，自打击取缔传销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各部门迅速行动，破获了一批涉传案件，取得阶段性成效，但是目前打击取缔传销形势依然严峻，打传工作任重而道远，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坚持打防结合，坚决不让传销分子在三河落地生根，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。刘连杰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综合施策，不断提高打击取缔传销的能力和水平，要强化工作举措，深入研究打传工作的特点和传销的演变规律，做到精准管理、精准管控、精准打击，要强化正面宣传，提高群众防范意识，营造抵制传销人人喊打的良好社会氛围，要坚持三断三清的工作方法，以更大力度推动全市打传工作向纵深开展，要在保持现有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上，不断探索打传工作新方法，实现源头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法治理，切实将打击传销工作抓紧抓实，抓出成效。市领导王凤海、崔浩全、李志英、刘丽君也就深入推进打击取缔传销工作讲了具体意见。我市日前召开教师节座谈会，市长刘连杰、副市长张凤玲同各个岗位的教育工作者畅谈我市教育发展大计，迎接第33个教师节的到来。座谈会开始前，刘连杰来到每名与会教育工作者座位前，与他们一一握手，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座谈会以一线教育工作者发言为主，他们畅谈了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感受，我市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对教育未来发展的建议。刘连杰边听边记，就教师们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、教师待遇、师资补充等问题，或进行解释说明，

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，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个时段听到的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生活要把它变得简单一点，千万不能太矫情了。因为以前你总会觉得呀，咳嗽啊抽两根烟就好了，感冒呀喝口酒就好了，发烧啊洗个澡就好了，头疼啊睡个觉就好了。不过你现在明白了，以前过的那些喝酒抽烟头疼的那些生活啊，就是因为上帝给了你一个青春的礼物。等到年纪大了，你会发现哎，该戒都戒了吧，好好过一过养狗的生活，简单一点好啊。这个时段的开场曲，周董周杰伦《简单爱》。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，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，我想大声宣布 简单爱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我们一路上唠唠嗑啊，说一说跟肥胖做的斗争。你知道胖子为什么胖吗？

违反本法规定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，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至少我离得近离近了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路上唠唠嗑，说一说减肥跟肥胖做的斗争。帅的一般留言说，这话题我一句都插不上话呀，因为我偏瘦，我要增肥呀，我要增到120啊，可是太难了。雪雷，你有那种增肥的经验吗？我怎么吃都吃不胖呢。我的经验是这样啊，就是通常情况下人吃一顿饭，吃吃吃吃，摸摸肚子，哎呀我感觉到饱了，放下筷子就不吃了。如果你想跟我一样的，你就可以，你的一顿饭千万不要因为饱了就不吃了，不可以，你要吃到吐。 OK。 邝美云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永远相信在半美丽，因为我生而为爱痴迷。如果你有情，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四季，我的心早已经色彩分明。多少爱情真甜蜜，多少童话在凋零，然而我始终相信我将得到永恒的幸运，再也不用为情所苦，真爱不用再分离，只要你用心经营就会幸福到底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永远相信在半美丽，爱痴迷。如果你有情，这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过去，我的心早已经充满了旋律。都是北京，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，付出的青春不可惜，今生难得有这份约定，这段情只对你和我有意。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，你跟谁有约会啊？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明明先前约好的事情不一定后来会实现啊。人跟人之间呢，都是不断的分离分离分离，然后你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， 其实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，总有一些人要跟一些人一些事情告别，然后你会遇见新的陪伴，新的故事，这就是应该是生命的一种新陈代谢啊。当然希望我们都可以是一条坚强的咸鱼，抵制住这些代谢。这个 Mayday 五月天，咸鱼。 我是一只咸鱼，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，不要同情我笨，又怕我天真，还能想着翻身。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，输得也诚恳，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。我没有任何天分，我只有梦的天真，我是傻不是蠢，将会证明给我一生。我如果有梦，有没有错，错过才会更加明白，明白坚持是什么。我如果有梦，梦要够疯，够疯才能变成英雄，总会有一天我的传说。我不好也不坏，无特别出众，只是敢不同，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，走完了再从头。也许放弃到一些活得很轻松，我却不再虚弱，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，咸鱼也要有梦。我没有任何天分，我只有梦的天真，我是傻我是蠢，将会证明有我一生。我如果有梦，有没有错，错过才会更加明白，明白坚持是什么。我如果有梦，梦要够疯，够疯才能变成英雄，总会有一天我的传说。 好想听到一句问